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又是星期五呀，明天不上班呀， 所以好开心啊，来点正能量。 对，对，这期话题我们聊聊，说说你身边的正能量的故事。 嗯，一身正气。 对，突然想起一首歌。先说第一首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朱主爱的，这首歌就叫做小清新。 嗯，用美好的心情来听我们这期的这个正能量的故事啊。 嗯，来说说我们朋友的故事啊。大眼萌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呢，昨天去一个小巷子里吃面，有一个拾垃圾的大爷，腰佝偻着非常严重，和老板说没有钱吃面可以吗？老板笑嘻嘻说当然可以了，而且态度非常好，这么好的老板一定能生意兴隆吧。 嗯，其实 就很有爱心的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个人大家都是挺有爱心的，只是就是就事论事分情况。如果是比如说有一个捡破烂的大爷，如果他天天来的话，那这样就不太好了，对不对？偶尔来还是可以的。 对对对，天天来就有点蹭饭的嫌疑了。 所以大家就需要彼此尊重，是吧？九月初二，他说呢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，一个男的呢得知自己和一个得白血病的小孩配型成功了，为了给小孩移植骨髓，坚持半年不抽烟不喝酒。血呢不一定浓于水，善良的人最美了。 哇，真的是，就为了这个小孩不抽烟不喝酒。 嗯， 真好，这素未谋面啊，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。Marker 不是便利店的便利店，他说呢，我的正能量就是遇见他之后我会变得更努力更自律更优秀更漂亮，因为和足够好的人相爱会变得不一样。有人会问我不累吗？我想说不累呀，而且很享受这个变优秀的过程。在他面前我依然像个孩子，依然被他宠着。他让我明白真正好的爱情不是委曲求全，而是在变优秀的同时也在更加依赖着对方。 嗯，对，好的爱情是会让彼此双方都变优秀的哈。 对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比一个人的时候好，要不然就没有必要在一起。 嗯， 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。我想我爱你不是三言两语，不是甜言蜜语就能轻松的说明。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，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。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，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。让我来填饱你的生活日记，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，每一天都会自清醒的刷新。 下一首是来自郑爽的，就是他很久之前唱过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超梦幻》。 这歌真超梦幻。 其实挺小清新的，这个歌是他就某一款手游的一个主题曲，当然他代言的。 郑爽也是长得很梦幻。 对，哎，莫大人，你们男生会不会觉得郑爽这样比较清纯的姑娘就是梦中情人？ 对，当然了，就是第一次看到郑爽的时候觉得特别喜欢。 嗯， 就是真的是梦中情人啊，真的是幻想中的那个邻居家的小妹妹的感觉。 对呀，又清纯， 就是雪校花的感觉。 对啊，清纯善良可爱。 嗯，往城市最深处开去，老司机啊，他说这个租房隔壁老奶奶，我每次回家都打开门然后开灯照着我开门，还提醒我要关好防盗门。一个女生在外面租房住，有这样的邻居很暖心很正能量 啊。 这老奶奶好贴心啊，每次都开门给她照亮。 嗯， 当自己孙女儿一样。 我的酸奶不是你的，他说呢，23岁还母胎单身的我至今还坚强的活着。哦，好正能量。 不容易。 为你的坚强鼓掌。 一个被遗忘的名字，他说呢，哈哈，感觉自己就挺正能量的。考研进入十月份，压力很大。一天晚上坐在窗边的我，把手中的真题从三楼丢了下去，然后一个人再默默地走下一楼，一张张捡起来，回来继续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感谢当时坚持下去的自己，实现了从普通二本到985考研的跨越，真棒啊。下一首歌叫做《怨你》，来自昼夜。 余生只爱燕姐，她说呢，我有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，很严重，天天的说要去死，生活没有意义什么的丧气话。我们知道后呢，挨个开导他们，最后呢，我把他死后一系列最坏的结果都一一告诉他，竟然把他给说哭了。但从那后呢，他就再也没有想过死了，反而学会了改变自己的心态和种种。现在啊，他比之前好多了，好开心。 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就一个人的时候，特别容易陷入那种抑郁中，然后各种负情绪。 对呀、 啊。其实和朋友一起玩玩、聊聊天呀，瞬间这些坏心情都没了。 嗯。 我觉得自己有这种抑郁倾向的朋友，可以多和朋友聊一聊，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开导。 对， 其实很 快就好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人在家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待着，就越待越严重。你就是说，你越不想走出去，你就越把自己禁锢在一个自己的小空间里面，走不出来。 对的，对。就之前去外地参加活动，有的时候会遇到这个粉丝朋友就分享他们的经历嘛，就记得有一个听众就说他有一次就是抑郁症，真的想自杀了，马上就要去自杀了，然后听到了我们的节目，然后慢慢的就听节目把自己的那个坏的情绪给赶走了，然后一直坚持下来，然后现在抑郁症都好了，就觉得蛮感动的， 就我们就很治愈嘛。其实这个根本上来讲，就是说有人陪着你聊聊天，或者说分享分享最接地气的生活， 对对对， 这样的话你就会触摸到一点点就是最真实的这个世界的模样，而不是说成天生活在你所认为的自己的小世界里面。 嗯，对，其实一个人真的走在死胡同里很容易抑郁的。 所以莫大人，我们有必要经常见一个面什么的。 嗯，对，应该好好聚聚了。 嗯， 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，他说呢，大学仅仅半年吃胖了20斤，算不算？回家我妈看我都笑笑不说话了。 笑笑不说话。我妈不会，我妈看见我胖会直接说，我说你看你胖的那样，你中午不要吃饭了。我妈就不让我吃饭。嗯 嗯，我那个如果是我胖的，我妈还应该会还挺开心的，就觉得看来心情不错，过得也挺好。 对，我婆婆就觉得哎，胖的好，就是说胖点，就是说感觉吃的好，但是我妈妈会觉得女孩子太胖了不好看。 嗯，也是啊。 愿你的身后总有力量，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，愿你用种时光爱上彼此的模样。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梦想我来陪。 ba ba da ba da do do do ba da ba ba da ba do do do ba da。 下一首歌叫做和你巧遇在这里， 是 CZ 啊，他说呢，有个老同学现在是消防员，不用出任务时我们会聊两句，聊天中会很负责的跟我传播消防知识，他很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为此感到自豪，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很钦佩欣赏他的奉献精神的，偶尔跟他抱怨一下生活中的困难，他都会鼓励我，说我做的挺棒的，让我加油，顿时满满的正能量，希望所有的消防员出勤都能够平安的归来。 对，消防员真的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一个职业哈，他们就是每一次的出警工作都是用命去搏，说以命相搏。 嗯，对，真的是这样， 嗯， 就是危险率还是挺高的一个职业。 嗯， 愿 浅吟低唱，他说呢，想每天想到自己的 idol 那么的优秀，就会元气满满。想像他一样优秀，嘿嘿嘿。哎，我正好昨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热搜，第一名就是有一个女生喜欢王俊凯嘛，然后就以他为榜样。那今年高考考了660多分，是什么 特别高的分啊？ 对，然后全省前40名。 我也看到那个，真的 很棒。 其实有一个 idol 有一个榜样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也蛮好的。 真 的是会平添很多力量， 就有的时候不是说脑残粉追星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它可能更多的是给了你人生中一个强心剂，一个人生的一个明灯，是吧？它会让你知道还有一个很美好的人，一个美好的东西有在那儿，然后生活中并不是只有暗淡的颜色。 所以说没有粉末大人和萱草的赶紧来 你的抑郁症都会治好。 好天气，和你巧遇在这里，难掩尴尬的表情，或许今天之后不会再见到你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望着你抱着小孩离开这里，其实我心里是为你高兴，至少我们有相同回忆，希望别把我忘记。 下一首歌来自林采欣的《就是这样》。 其实大家仔细听歌词，这首歌真的是一碗毒鸡汤啊，特别的丧。 听听就知道了。 不过这歌还挺好听的。毛毛毛 RW 他说呢，我爸跟我妈，我爸呢车祸3年，开颅手术做了3次，进过好几次的重症监护室，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自理的能力，也不会说话。我妈呢当时就觉得天塌了，但是呢我妈还是没有离开我爸，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一直照顾了3年，到现在还在继续，没有一句怨言，我妈是超人。 哇，真的是，我觉得这才是爱情吧，就是真的像结婚的时候宣誓的一样，不管是一个非常好啊， 对，生老病死， 然后还是贫穷啊，对对对，都会陪在你身边，都会和你一直走下去，真好。龚鹏伟他说呢，公交车上一个40多岁的大哥，上来一个小朋友就给一个小朋友让座，小朋友很懂事的婉拒了。后来一个大姐在车上打电话，貌似和家里人吵架了，具体是因为什么记不清了，那个大姐哭了，大哥就在旁边一直安慰他，一边递纸。当时觉得一整天因为这一件事儿，心情都莫名的开心了。就我觉得这个正能量真的是会感染身边人的，就是你多散播一些爱心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，而且都会被你感染到去做这样的事儿。 对啊，就会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周遭是充满爱的。尽管对 这样的事儿， 尽管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但是就是一想到自己也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就会很高兴。 也想找这样的人做朋友。 杨朱氏他说呢，和老公在一起5年，一直没有能够怀孕，吃了很多的中药，药很苦，但是呢我会坚持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生一个我们的宝宝。 加油吧，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爱情的结晶。 哎呀，很多的朋友啊，就是说真的是想要宝宝的，然后怎么着 这个努力都没有能够如愿，但是很多那种年轻人啊、嗯、你知道，然后就偶尔一次就中了，就真的这个事儿没法说， 很难啊。对，我身边一个发小也是，他和他媳妇儿都结婚好多年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怀孕、 嗯、 就是挺想要的，其实 真的看缘分吧这个事情。 嗯，真的是亮闹的吉他，你如果细心去品尝，便知冷暖。世界太大，根本没人要看你，舞台有多华丽，而你坐在观众席，是乌云，谁会记得街角路过了那只蝼蚁？你抱怨你的不幸，这就是你的命，跟谁都没关系，你应该认清自己。再大总会有人看到你，何必在人群里找寻存在的痕迹，别去做别人眼中的自己，伟大的梦不用谁来肯定，天空辽阔，乌云也是种风景，做客要维护了世界和平。 这首歌了，来自于艾辰的很欢快的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恋爱啦》。 嗯，文英妹妹她说呢，过马路时看着是绿灯，没想到走到一半变成了红灯，当时在想如果站在中间等啊，七排排的车刷刷的看着一个人站在中间多尴尬呀，但是没想到那些车都停下来没有开过去，我立马走了过去还一边敬礼，因为之前看新闻一个老爷爷也是这样的，这就是正能量的传播吧，感谢陌生人。 嗯，很暖啊。 嗯，对，真的很暖，就是让了行人。 王世晨宇他说，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，其实呢自己还是个孩子，虽然心里早就老了，难免伤春悲秋的，可是呢看到孩子们的样子又总是苦口婆心的说教，有时候看他们不在乎的样子真的很难过，怕他们走前人的错路。其实呀，我更清楚，往往是不撞南墙他们才不会懂我，可是呢那又怎么样，谁让我是这个傻瓜老师呢。 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可爱 他内心戏其实想挺多的哈，内心 对啊、 嗯、 对啊，就真的是为你好，真的是为你操心啊，希望多一些这样的老师吧，这么有责任感。胡闹是一种依赖，他说呢，读大学的时候去教室上课，大概十分钟的路程，一路丢钱丢卡丢钥匙，一个同学就跟在我后面一路的捡钱捡卡捡钥匙，直到教室门口他叫我，我才发现我的天呀，只剩下人和手机没丢了，我竟然没把人丢了，这算不算？ 你也真的是一路丢钱丢卡丢钥匙 我还好遇到一个好同学啊、 嗯、 一直兜着你。 你这要是在古代这是要留什么信号吗 你为什么把我留的这个记号给我 捡起来了。 布拉格的小月亮，他说呢，就是我喜欢一个男生，从16岁到现在20岁，哈哈哈，自己一直没有谈恋爱，单身20年，只想和他在一起。现在呢，终于又取得联系了，祝福我们吧，希望我能够追到他，他姓李。 嗯，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吧，希望他知道你的心意，不要再暗恋了。现在和将来你我，他说上班时间努力上班，下班休息时间好好的玩，每天早晨起来都是元气满满的来迎接新的一天。 嗯，是这样， 这种状态真的很好，羡慕。 其实我之前 觉得一切都有希望， 对，我之前这种状态也是就是蛮多的，但是就是最近我会觉得越长大越孤单，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越长大越成长， 嗯， 越明白一些道理，就真的很难找到之前那种元气满满的感觉了，就很羡慕。 哎，而且你拥有的越多，你觉得越不开心， 嗯， 越那个，就觉得以前反而更容易满足一些。 是这样。那就现在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明白所有的道理，也懂得这个开心过好每一天的这个知识啊，这个常识，但是就有的时候还是难免会很不开心。 嗯，对，所以说难得有一些正能量来激励我们吧。 嗯， 非常感谢大家把你们身边这些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给我们。 嗯， 我觉得这期节目也希望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吧，然后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播下去， 是 让每个人都开心。 希望所有听到我们节目的人都能够被治愈啊，那个坏心情，很糟糕的情绪都通通散掉。 嗯，对啊， fighting， 就像这个朋友说的，每天早上起来元气满满的， 嗯， 开始生活。 是， 那好，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你开心吧。 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， 拜拜， 嗯，拜拜。带着他的脑海一遍一遍一遍播放对你的热恋，现在不管晴天雨天都会变成我们的纪念。Oh my god， 我好想恋爱啦，他的星球像霍格沃茨的魔法，从塞纳直到东京的铁塔，想念你每个美食沙。Oh my god， 我真的恋爱啦，甜蜜的发言像格林家的童话，从山东走到每一个仲夏，浪漫变成无限放大。Oh my love，Oh my god。想恋爱啦，他的星球像霍格沃茨的魔法，从塞纳直到东京的铁塔，想念你每个美食沙。Oh my god， 我真的恋爱啦，甜蜜的发言像格林家的童话，从山东走到每一个仲夏，浪漫变成无限放。